ChinesePod.com. 徐文涛，你一直在搞鬼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好玩？ 当然不是，我是想帮你。 我不要你帮，你不是要找女朋友吗？你去啊，干嘛要在这儿找建明？ 好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告诉你真相。 什么？你知道真相？那你快说啊。 其实根本没有我女朋友失踪的那回事。 什么？是你编的故事？ 对，我是警察，我之所以编那个故事，是为了调查一起杀人案。 杀人？在冀州？ 对，3年前有人在这儿被杀，而方建明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。 你胡说，建明是好人，他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 这是我的警察证，你自己看。刚刚打电话的是我的头，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问他。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查，方建明正是这个案子的重要嫌疑人。 你肯定搞错了，建明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冀州，怎么会和杀人案有关？ 你认识他多久了？ 1年半。可是我了解他，他的生活很简单，而且他特别善良，连一只蚊子都不会打死，他怎么可能会杀人？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。我们调查了他3年，发现他以前来过这儿，还住过一段时间。总之，赵露，人很复杂，你不可能了解一个人的全部。 够了，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，你就开始骗我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 我没有必要骗你，我知道这很难接受，但是事实就是这样。 够了，够了，我不要听，你一直都在利用我，你真卑鄙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你别再来找我。 赵露，赵露，你别一个人乱走。